数九寒天，大雪降，横霸天，夺取天地，又侵占草房，一家人被赶在鸿鹄之上。

家老爷不知哥哥还呀，你可千万莫乱来呀，这家好事不为那个更不好打，你定了， 你定了啊， 你定了当做 稀客单呀，稀客单来， 我还当个房里呆。 哟，这妹子还蛮厉害的嘛。 冯梅，冯梅，冯梅，可是鬼妹。江师傅，山里人少见识，真让你见笑。 大伯，莫难为你了，我们还是先到曹村长家去吧。 什么？曹村长？ 对呀、啊。大伯，他怎么了？ 江师傅，我设法跟你说了吧，我台下也是个村长，只是不姓曹。 什么？这里不叫亚军袄， 祖辈传下来一拆就叫口台袄。 你骗人？ 我没骗你、啊、 你还说冒骗人？你要不冒充是亚军袄？ 江师傅，哎呀，江师傅，江师傅，我要是不说我是亚军袄的草村长派去接你的人，你会跟着我毛骨仔钻这口台袄吗？啊？哼！哎，江师傅，江师傅，你，江师傅，我既然会把你骗进来，就不会轻易地把你给放出去哦。 对不起，我东江老可不是这么好怪的。 江师傅，江师傅，江 毛太过嘞！你不要一天到晚是个赵师傅，本小康我父母都有你个分身。 听话，少说。 毛村长，给江师傅接风的休息已经准备好了， 人都走了，还见我个娘啊！ 莫森， 哎， 大上秀天，带上绳子，今天你就是绑，也要给我绑回来。 是。 我身太沉，家为贫。 江师傅，你腿快，到底不如我路数啊！快跟我回去。 我不。 你不？ 我不。 哼，今天你不也得不，你不不也得不， 你凭什么？ 哼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， 你。 莫非你们想搬家不成？ 我也向日后傲立。命啊， 将士父啊，将士父， 我毛主在一身披荆，从不曾听天下地久经，一辈子留下这软胆。欢情已随我转回尘埃。 大伯，我跟曹村长有约成行，不能不叫行雨啊。 哎呀，江师傅出门在外，四海为家，哪里不是大功惨钱呢？啊， 这 江师傅他业主熬有的我扣的啊都有，他业主熬没有的我扣的啊也有啊。江师傅他曹村长能给的我毛骨仔都给，他曹村长不给的我毛骨仔也给。啊， 真的？你不骗人？ 江师傅，我要是再骗你，我麻姑仔岂不是人养的？江师傅， 江湖中全当是风格一条江湖中风美好，不懂事我这里给你来陪你去。 没有黑，冬天雪没穿呀，小偷找到。

江师傅，请，请来。 哎呀，江师傅！ 哎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 乡亲们， 乡亲们！乡亲们乡亲们 出门人从来就随意，坐山坐下呀都是亲，春阳一边那山东暖，大伙的情谊呀我心明啊，我心 明。 乡亲们， 乍一听呼声猛一阵，好似那门楣心中紧啊，口袋啊刚刚踩上路，莫非是东南西北分不清。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 江师傅，江师傅，你将我们变成顶天文化，你为我们借天改修天子，特好才有今天。江师傅，这问题你一定要我。 这阵我既然一手平，按照合同。乡亲们一道啊奔小康，正好保存在一路成长。 如此是情理，倒叫我暗自呀鬼神。乡亲们还记千里马，老伯乐何来心不平，何来心不平啊。 哎呀，江师傅，你太客气了。来来来，你坐，你坐，江师傅，你坐。 不不不， 哎，你坐，你坐。哎呀，哎，陈大家，你坐，你坐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江师傅，干， 干。 红梅，快拉救了！ 哎，走走走！ 我见啊

我却不行。毛村长在这里几十年，还抵不上他一个大公仔。 你， 江师傅是个聪明人，我向他不回去，我娘他也不敢去。 那是他的事， 不管他去不去，可大家非要选他，这总不是一件好事情啊！ 你少给我自作聪明，搬进龙仔。 哎呀，村长，我真是， 选谁？不准台北客栈岗。啊！再说，我毛姑在这一辈子，也不是毛当过台表，毛经过选择，真是 死要面子，反受罪， 他娘个头！ 想到当初，为他做金牛和娘，大姑不听，要选他把代表当。这真是叫你拿猪皮下工那个乱工呀，没呀嘛没名堂啊！红梅他从下生就拿猪皮心，头发热那么嘴巴香，如是癫狂。江浙生，我只看会不听课，这倒是难教人。不会太香啊， 老太太， 叫什么名字？ 毛村长哎。听说你马上就要赴山城那首表彰， 为哪为哪个首表彰？ 我娘她叫我带来这盘那大宝藏， 为哪为哪个大宝藏？ 宝中还那个太宝藏，几把带在一碗，小我黑一碗，小我黑送一碗的一碗送。又送你多风光， 为啥为啥多风光多风光？ 光光你个头！ 我又错了。 你什么 也不要说， 爹，这不怪江师傅， 动个屁，夏师傅，村长，我 江师傅，多谢你，也不说选举，你也不说，不必压眉鸟嘴。想啊，七宝都不要，多谢为我愿单选人不同啊，坦荡心一颗村长最清楚， 知道。我还没有糊涂， 高国丹，本宫第六天设备，中职场事务执行，你话不告诉过，你管技术我当家，到头你自谋自夸，满为主呀。 谁会管你谁当家，谁负责任谁做主，只要 生产大发展，分什么出来，分什么苦呀？ 红梅，你看看这帮人呐，啊，他就是金炮给我求生的，他就是真权强攻把你扶，要不然谁替他扶先？也不然呐、啊，谁晓得我毛村长？哼！他打是姑姑呀， 将是姑，为忠的事情千般苦，你怎能一己之心将人渡？乡亲。金身本可嫁，你反倒消极独唱，坏嫉妒呀，坏嫉妒！ 哼，亲家， 万千委屈，我忍受最不堪，将我认个如你冒烟的巧人，还笑看你如此何将我这？小人不哼， 江湖， 哎，江， thank you.

刚才是吴琼演唱的黄梅戏《孟姜女哭城》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